为迎接卖场未来生态的商机，本会将大力支持国内零售业，包括室内导航等智能技术引进，相信透过 GS1 的唯一标示和产品及资讯从源头到消费端的顺畅交流，可以促进消费者对购物环境的喜爱，将国内消费环境带向未来化新设计。